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6集，告天下同胞二。程然，当初孝武帝过世，萧皇后以雷霆手段将其余的皇子一一处理，自然是没有落下把柄。可是落在有心人的眼中，到底是觉得奇怪，百姓们也是如此，只是虽有猜疑却不敢说出来。后来敬贤太后过世，永乐帝继位，在他的治理下，大梁昌盛繁华，于是过去的那些事情便没有人再提了。可是这并不代表百姓们将此事全然忘却了，相反，卢家的这一说辞出来，大梁的百姓震惊过后便也开始犹豫了。小部分百姓是真的听信了卢家的说辞，大部分的百姓却是怀疑。然而一个帝王不能做到民心归顺，总会给日后埋下祸患。就如同当初的萧皇后，虽然她的确做得干净利落，可是却也给永乐帝现在带来了麻烦。便是现在永乐帝用雷霆手段堵住百姓的嘴，截断市井中的流言，可还有道路已目呢？这辈子都要用这种手段镇压了吗？ 卢家也实在太无耻了，竟敢将脏水往皇上身上泼。 古雨叹了口气， 唉，都造反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倒一盆脏水算什么呢？卢家可真狠，要两败俱伤，非要把皇家也拉进来，便是赢了，日后也未必就赢得民心。 沈妙皱眉思索了片刻，说：取纸笔来。说罢径自走到桌前。惊蛰一愣，问道： 夫人，要写信回民籍吗？ 沈妙摇了摇头，说道：要一张很大的纸，比城门囚犯的告示还要大。笔走龙蛇，锋芒毕露。惊蛰和谷雨见过沈妙写字的，给明吉寄家书的时候，或是以前与裴郎传消息的时候。只是那时候的沈妙都是冷静的，并未瞧得出什么不对，而今日的沈妙看着却有什么不同。他郑重，似乎在书写的是什么重于千金的大事。他有激愤，让人想起翰林院里舌战群儒的老生，到最后便是越写越快，几乎是不假思索，洋洋洒洒，一气呵成。罢了，将笔一搁，左右两手拎起那张巨大的白纸抖了抖，似乎要将那白纸抖干似的。惊蛰和谷雨一同凑过去看，便见那张巨大的白纸之上是黑色的字，沈妙的字柔和圆顺，然而这上头的字却隐有凌厉，似乎要从纸上跃出的一把利剑直捅人的心房。 这是什么？ 两个丫鬟不识字，却隐隐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东西。真相没有人在乎，但结果很重要。沈妙把那纸晾了又晾，等上头墨迹都要干透的时候，才对惊蛰说道：将这东西拿到书本店里，拓印3000份，再让这府中的侍卫趁着夜色四处张贴，要快。古雨惊蛰不敢耽误，便是应了，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写满字的纸出了门去。沈妙看着他们二人离去的背影，轻轻松了口气。世上之事，武能定乾坤，文能安天下，乾坤已定，天下未安。既然卢家要借此生事，倒不如反客为主，来壮几方士气。文武之道本就相通，他卢家有口舌之乱，他也有诡谲兵道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不仅要让卢家输，还要让卢家输得憋气，一点好处都没有捞到。这一夜谢锦行依旧没有回来， 沈妙一个人穿衣吃饭，将瑞亲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不时去和定亲的贵夫人们小聚，不动声色地安定他们的情绪。也只有在夜里睡觉的时候，才会觉得有些冷。想了一会儿，谢景行就将被褥盖上，闭上眼睛睡了。第二日清早，冷夜的日光洒遍城中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，有眼尖的人发现自家门上贴着一张白纸模样的东西，那上头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地写着满满一大篇字。主人家是个屠夫，并不懂，恰好见邻居的马秀才走过，就道： 马秀才，你是读书人，你起来看看这是什么。 马秀才走到屠夫门口，见了那字，先是叹了一声： 哎呀，好字啊。 又凑近，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： 告天下同胞书。 不过短短几日时间，告天下同胞书便传得大街小巷，人尽皆知，大梁别的地方都知道了。那雪白的纸片到处都是，读书人大多是将其收藏在怀里，更多的人却是想结识一下那位写字之人。翰林院中的年轻人们正扯着那书读呢。 西王朝微弱，尚且安居，而今昌盛，反其乱乎？待陛下在即，粮仓钵满，风调雨顺，今为贼子以其主，反其君，背其礼，负其道，惭愧乎？羞脸乎？不忠不义不仁乎？ 读书的人周围便是围着大群学子，听闻这里，俱是露出羞惭的神情，也有激愤之人。这书里便是先说了近来卢家造反之事，先是大骂卢家贼子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，后说贼子传信谣言，这谣言竟然被许多人信了，实在令人心寒。永乐帝在位时间，大梁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富民安，比孝武帝在位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百姓们不思量着皇帝的恩德功绩，却要偏听偏信一个臣子的妄言，不惭愧吗？不脸红吗？又说了，如今文武之道，大梁人才辈出，有读书人，也有武举，武举的便应想法子对抗奸臣，报效君主，文人就更应正视听，而不是火上浇油。这篇告天下同胞书文采斐然，语气犀利，便是撇开其中的政治看法而言，也是一篇上等的华章。更何况他说的这些都极有道理，让人不禁惭愧的同时还有反思，对于那卢家的谣言却是不攻自破了。永乐帝这么一个好皇帝，对百姓尚且如此仁厚，何况朝臣。卢家既然造反，定然不是忠人。可惜他们还差点被蒙昧挑拨，实在是太惭愧了。那些个读书人便是自觉无言，又觉得写这书的人定是才华横溢之人，很想与之结交一番，可惜却找不到幕后之人。至于那些武举的小生，更是被这书撩得一颗报国之心顿起，只恨不得加入讨伐卢家的队伍之中，亲自斩下贼子的首级。于是那一时间甚嚣尘上的永乐帝弑父篡位之事便无人再提了。从阳贴了一夜的告示，倒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应和，更没有想到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解决了谣言一事，对沈庙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道： 夫人，您这手倒是和宫里的那些状元郎有的一比了，可从未见过这些读书人有这般追捧一个人的，若是知道了夫人的身份，定然惊讶万分。 卢家如今在汝阳，龙夜的事情管不着，最多也就是安排一些鼓吹谣言的人在百姓群中。可是大梁的百姓也不是傻子，两个假话，一个空穴来风，一个有理有据，你会信哪一个？从阳闻言若有所思。 不过那也是因为百姓的心理本来就更偏向皇上一些，所以很轻易就能将他们拉过来。若是卢家得了民心，本就在百姓之中地位坚不可摧，加上这些谣言，我便是写十章这种东西也是徒劳的。从阳挠了挠脑袋， 不管怎么说，夫人都是下了一步好棋，等主子回来了一定也很高兴。而且夫人原先是从将军府出来的，没想到如此有才华。 沈妙不置可否。才华吗？告天下同胞书不过是一封欺骗天下人的书信而已。人心是需要经营的，若是卢家想，自然也能做到。当初傅修仪登基，自然也有怀疑之声，可不就是裴郎凭借着一封告天下同胞书，将黑的说成白的，将傅修仪洗得濯清涟而不妖，倒成了名气独一无二的明君。如今他将这一招用到了卢家身上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卢家想要因此毁了皇家的声誉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与此同时，大梁永州的一个小镇上，青衫男子正负手从街道路过，路过的地方恰好有一学堂，那学堂的夫子是个年过六旬的老翁，正摇头晃脑地读道： 既王朝若危，尚且安居，而今昌盛反其乱乎？盖陛下在即，粮仓钵满，风调雨顺，今为贼子，疑其主，反其君，背其礼，负其道，惭愧乎？羞脸乎？不忠不义不仁乎？ 青衫男子脚步一顿，不由自主地往那头望去，便见那老翁方念过一段后说道： 这可是如今陇业里流传甚广的告天下同胞书，老夫手里的拓印也只有一份，你们统统抄录一遍，明日交上来。 裴郎愣了愣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不禁轻声笑出来，笑了一会儿，眸光又暗淡下来，再看了那学堂摇头晃脑的夫子一眼，离开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